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以及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的早晨节目，今日有汤姆啦、日朗啦、Christina 同埋 Paco 嘅，我记得讲咗阿廉，望清楚先讲。 咁逼嘅，可唔可以坐翻入少少？你系咪唔中意同 Paco 坐？ 冇啊。他不喜歡跟我坐嘛，我想說今天呢 尷尬， 我想說今天日朗穿得很漂亮，但你們看不到 他的下半身，我就看到了，因為 他穿紫色的恤衫和黃色的褲。 你什麼事啫？ 是不是 很沒有公共性你說的東 西？我覺得大 家聽眾可以下手一下， 是啊，我幫你維持你美少年的形象。 入正題， 我們今天說什麼？ 今日都難以避免啦，本身其實真的都好不想講，但係你見得到咧，啲頭版咧，即係除咗太陽係報打劫之外咧，其實全部都係報政改。 因為其實琴日港文咧，基本上你睇電視新聞啊、電台新聞啦，你都只係聽到港文嘅新聞，就只有政改同埋打劫嘅消息嘅啫嘛。 好啊，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依、這個都唔係最重要嘅嘢。咁所以咧，我哋講啲重要啲嘅嘢先，先講一啲次重要嘅嘢咁樣講嚇。咁重要比較重要啲嘅咩？當然新沙士嘅 update 啦，咁樣。其實琴日咧，去到琴日為止，咁就南韓咧就再多三。就中了呢個 MERS 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即係我哋稱為之為新沙士啦。咁、增加了三名的死亡人數，咁即係去到23人㗎啦，而家。咁而確診人數咧，亦都增加了3宗，咁去到165宗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喺呢個泰國嗰度咧，就有一宗嘅確診嘅個案，咁就有一個咧中東亞曼去嘅商人咧，就75歲嘅商人咧去咗泰國咁樣。咁咧就後屘就確診咗咧，佢係有呢個新沙士嘅咁樣。 咁即係去旅行，韓國又唔去得，泰國又唔去得噶咯。 咁我又唔敢咁講，因為咧泰國嗰度咧，其實而家咧嗰位人士咧，即係嗰位來自中東嘅商人咧，就已經係接受緊隔離嘅治療。咁去到實在一個咩境況咧？因為其他所謂牽涉需要受觀察嘅人咧，達到成50多人嘅咁樣。咁我有冇其他確診個案咧？暫時就未有嘅。咁你咁咪話係咪完全唔去到泰國咧？咁我都唔敢講， 盡量小心啲。咁咪因為雖然雞針就已經去了，即係已經唔係其實即係陳馮富真啦，話相信呢個新沙士咧會喺短時間之內受控。咁、但我覺得其實都要再細心觀察。 唔係世衛好多嘢相信，但係後屘都唔實現到㗎。 係啊， 唔係佢而家相信緊就係而家嗰個疫情已經去到高峰㗎啦，咁所以咧將來會回落咁樣。 咁 但 係 佢話冇大規模嘅爆發啊嘛，即係個數字冇急劇咁樣上升。 係，咁暫時係咁啦。咁啊，佢哋亦都有啲研究各樣啦，咁話啲睇下有啲新即係嗰啲叫做康復咗人士攞佢啲血漿啊各樣睇下可唔可以 血清 唔好意思啊，又可唔可以睇下可唔可以研究到啲藥啊各樣啦，咁暫時都未有新嘅 update 喺各方面，即係醫療喎，即係醫到新沙士嗰方面咧都冇乜新進展咁樣，咁新沙士就當然比呢個政改嘅否決重要啦。所以我哋特別去講下佢先啦，咁啊即係話表明心志，話俾你聽咧，依個我哋唔覺得係最重要嘅。但係咧，奈於呢、這個即係睇翻所有嘅頭先講嘅報紙頭版咧，真係咧就係、是。 真的沒有一份，即是老實說東方太陽基本上 A1A2 是撈亂用的啦，所以如果這樣看可以說全部我們酒樓上有個報紙都是講緊政改的的東西，而社論方面亦都是基本上差不多同樣的狀況，都是講緊政改的東西。 是啊，即譬如即大公啊、文匯這些官媒呢，即我即即中共口舌黨報啦黨報啦，其實呢都是大力呢將這個的政改被否決呢就個矛頭就直指向泛民那裡。大公報的社評就說泛民否決政改方案難動依法普選分好，他就說其實呢中共一直呢其實 在這次政改方案裡面呢就已經預了泛民一份的了，即是讓你參與一下這樣啦，但是你泛民竟然不領請，即譬如政改一開始諮詢的時候泛民又請你班泛民去政總那裡就又傾啊又氹啊，咁然之後但係你班泛民竟然走去佔中喎，走去為呢個破壞法治喎，但係都唔緊要，中共呢依然呢係好依然係原諒你嘅， 依然係伸出和平嘅手 嚟，依然呢仲肯同你去傾喎，然之後又同你去深圳去傾啊，又同你去政府官員又肯同你去繼續去有商有量咁去傾啦，咁但係結果你班泛民全部28票都竟然投反對票，咁就證明咗呢班嘅即係泛民呢就係最中共嘅呢一個嘅嘅 我覺得佢呢成篇寫評呢即係開頭第一句都好夠有趣嘅，佢話昨天是香港民主發展歷程上最灰暗最令人失望與憤怒的一天，哇即係呢啲聽落去好耳熟啊，即係聽落去，跟住之後日朗提嗰樣嘢啦，就係話你哋係咪覺得這個投了否決就是你們勝利呢，這樣你們 贏了選票，但你們真的勝利了嗎？高興了嗎？答案是絕不，而且呢剛剛是相反的，眼前呢你們已經成為輸家了，而且呢在未來還會輸得更加慘，我不知道有什麼輸得那麼慘 他意思是那個票債票償那件事，即如果你們現在在他們的說法啦，就是你們是阻礙了民主的進程，所以他們就會用選票來懲罰你們，將來就會輸得更加慘了， 是的，但現在都被人夾啦，被人駁啦，你的票債票償打不響啦你得那8票贊成 你的票債票償是跟民建聯先 61票票債票償， 人家問你是人家問你喂那你這麼說人家否決了，那你投什麼票啊 我等埋花束你可為了等埋花束 是啦，至於文匯報呢其實都是批評泛民啦，當然就他就說呢喂這個的普選其實都是一個明波那個叫什麼貨真價實的一個普選來的，但是你竟然呢就是扼殺了這個民主，就形容呢這班泛民是一班反民主派這樣，就形容他亦都講到就是說喂在社會各界在這幾年這兩三年裡面不斷去推動民主啦，即譬如又是即政改三人組又就是推動這個政改方案啦， 而在巴士那裡行過， 而各界呢亦都是不斷地做簽名啊，而民意都很清楚就是說大家都是認同要通過政改方案的，但是竟然泛民就是全部投反對票，咁樣佢就認為咧，呢個泛民咧係要負上歷史嘅責任嘅。 歷史嘅責任啊，咁呢個民建聯局或者嗰啲建制派，佢哋都覺得，屌睇歷史嘅嘢，你哋睇全面咁樣，佢哋好抗傷呢啲啊嘛，係咪先？ 你睇歷史，仲要睇埋佢哋係要等埋法術呢一點啊嘛。但事實上好明顯嘅就係、是，喂而家根據嗰一個投票記錄嘅話，嗰、個歷史記錄就係八票。對28票咁啊，呢一個就係歷史啊嘛， 呢個就係最重要嘅歷史。 係啦，呢一個就係名留青史，就係呢個政改方案係大比數係否決嘅。咁而至於咧，蘋果方面佢嘅標題就話香嗰嗰個評論嘅標題就係話香港能避過西藏新疆的厄運嗎？咁就認咁蘋果嘅社論就認為咧，雖然咧就呢個政改方案咧就係否決咗，咁你班泛民就好開心啦，但係將來咧就可能要面對住中共同埋梁振英嘅老羞。承诺的报复，是啊，因为他可能 报复你唱， 是啊，咁可能咁，但系佢就认为啦，当局咧中共当局咧就下令删除咗微博啊、微信啊同埋新闻就住政改方案否决被否决而攻击港人同埋攻击一国两制极端言论，咁佢就话咧，咁都显示中共咧仍然系保持咗佢嘅克制同埋冷静嘅。好啦，咁但系咧就可，咁但系咧就呢一个藏独啊、疆独问题咧就成为咗中共嘅管治嘅最大威胁啦。 咁而香港咧最近亦都係掀起咗呢個港獨嘅思潮啦。咁呢個中梁振英政府點樣先至可以避免中國共產黨係重蹈西藏同埋新疆嘅覆轍咧？咁唯一嘅出路咧就係俾香港人真普選，實踐真正嘅一國兩制，咁就可以避免香港港獨嘅思潮嘅真嘅一個力量出現啦。 即係佢即係成個論調都係覺得話喂，你要跪低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嗰個所謂跪低意思就係喺佢哋嗰個。那個角色上面，佢始終認為是香港人是要等大陸共產黨，即係中共賜予民主俾香港咁，係個態度係咁嘅，始終 係啊！你唔想好似新疆咁搞疆獨，唔想好似西藏咁搞藏獨，咁你就要俾真普選實施一國兩制，咁香港同中國維持翻原有佢應該有嘅關係，咁樣咧港獨先唔會出現嘅，佢就咁樣諗啦。咁至於明報方面咧，佢個標題就係話，即係社評嘅標題就係話，香港陷不明朗境況，各方需反思謀出路。咁佢咧就係、即係。扮各打五十大板啦，但其實都是將矛頭直指泛民嘅。咁首先咧，其實佢都有批評到建制派咧，就係、集體離場，就搞到咧就呢一個政改方案得八票支持嘅啫。咁佢就認為呢件事咧就反映咗建制派四分五裂，甚至係話國懷鬼胎。咁呢一個咁樣 係 呢一個咁樣，唔係咁，但係之前都係阿爺一吹雞，全部跪低啊嘛。但係今次阿爺吹雞，佢哋都係照投票嘅。 係啦，咁佢哋想投，但係就。戇鳩鳩，我哋冇得投啦。 係啦，咁樣咧就話即係呢個四分五裂嘅團隊點樣去應付強大嘅泛民兵團咧？咁樣 好撚強大咩？泛民我真係唔明白喎， 有成28票喎，幾強大啊？咁 就唔係喂，咁你唔好拉埋嚟講啊！喂，泛民得個23個嘅咋？你真係依個就政治正確啊，大佬。 但係其實明報佢就將所有嘅民主派都當係泛民， 咁咪明報戇鳩鳩咯。 係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呢一個政改。否決已經成為定局㗎啦，咁香港咧就將會陷入一個不明朗嘅情景，咁就認為咧香港嘅民主政情進程就將會係倒退嘅，唔單止係冇得實現普選特首，咁而連立法會嘅議席都冇辦法普選產生，咁另外咧最重要嘅就係咧社會將會不斷咁內耗同空轉啦，咁香港就會不斷咁樣係即係撕裂㗎啦，咁樣咧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咁佢中共就 有咩良方咧？ 係啊，明報就認為咧。就認為咧，而家內地同埋本港嘅矛盾，其實就係中央同埋泛民嘅矛盾。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只要中央你解決咗同泛民之間嘅矛盾咧，咁內地同埋中央，內地同埋香港嘅矛盾就自然會消失嘅。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要解決泛民。 係啊，即係中港矛盾咧，就係泛民同埋中共之間嘅矛盾咯。佢就咁認為咯。 佢係黐狗。 係啦， 喂，反水貨嗰班人係咩人嚟噶？光復行動嗰班人咩嚟噶？ 嗰啲泛民， 嗰啲唔係你話 係泛民嚟嘅。 如果你話嗰啲人係泛民，嗰啲人會嬲㗎。 點知嬲啊？定係攞個劫掟鳩你啦？定係踢劫咁簡單啊？ 係啦，咁啊，另外咧，仲認為咧，即係香港咧，而家就即係經過79日嘅佔領之後咧，咁呢一個香港分裂同埋獨立嘅思潮已經泛起㗎啦。咁而部分泛民議員嘅言行咧，更加突顯咗佢哋意圖收割呢一啲嘅惡果。咁其實都係講黃宗文嘅啫。 收割呢啲惡果， 即係收割呢一啲港獨同埋分裂嘅思潮。 咁我唔明喎，如果佢覺得係惡果嘅話，咁你收割嚟做咩？ 就係有啲泛民客會咁樣做咯。 嚇！ 咁即係其實講緊黃宗文啫嘛。 即係點樣？你解釋一下。 即係佢意思，即係話，而家開始有啲泛民咧，就係企向呢個獨立同埋分裂嘅思潮嗰邊。 哦， 係啦。咁當然喺明報角度嚟講，分裂同埋獨立都係一個嘅 惡果， 係一個差嘅嘢嚟啦。 咁 佢就話有啲泛民就收割呢一啲嘅惡果。咁但係其實事實上，70個議員入面，唔係廿七個民主派議員入面，得一個人係咁樣肯夠膽講港獨嘅啫嘛。 就教主咯。 咁其餘嗰啲全部都係唔夠膽做呢啲嘢噶嘛，咁所以佢就認為就話呢啲議員就應該三思佢哋嘅言行，咁就唔好咧將香港陷於個境地喎。 係，即係好明顯，即係蘋果同埋依個明報其實都好懼怕依個獨立嘅思潮。 當然啦，當然啦， 係咪先？ 咁至於東方咧，佢講乜嘢咧？佢就其實主要咧，佢表面上就係有啲似各打五十大板啦，但係當然其實佢都係反對泛民啦。 咁樣佢一開始咧就話今次咧呢、這個政改方案否決其實就冇咩懸念嘅，但係最大嘅鬧劇咧就係好多建制派議員咧突然之間就離場，咁啊令到係啦，就令到有呢個咁嘅荒謬嘅投票結果啦。咁、雖然佢哋之後就解釋翻，又話因為溝通不足，所以先至擺咗個大烏龍。但係咧呢一、這個解釋合唔合理，定係另有一啲陰謀論咧都唔重要啦，因為客觀已經造成政改方咧係俾呢個大比數否決。咁咁咧佢就話反對派咧固然係呢個摧毀政改嘅罪魁禍首啦，但係建制派咧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喎、 咁等佢等佢恨鐵不成鋼 都唔抵幫你今次真係咁樣嘅意思。咁跟住佢就再講落去啦，佢就話雖然呢、這個無論點樣都好啦，但係佢同周庸嘅口吻係一樣啦。佢就話2015年6月18日咧就係、是、香港民主最黑暗嘅一日。本來咧香港人距離普選咧都只不過一步之隔，但係咧而家已經係遙遙無期啦。雖然咧口口聲聲話爭取民主嘅反對派咧就竟然成為普選嘅殺手，就令到咧香港人500万嘅選民啊冇咗投票嘅權利，亦都咧唔跟民調嘅做法，亦都係即係背棄咗民意啊！因為佢就講翻之前好多民調咧都係支持呢個代主先，咁但係而家佢哋又話係爭取代表民意嘅，但係就唔跟民調，就同民調對啦。咁又話咧，又話呢一開始咧，佢哋就已經事實證明咗。估錯了形勢，低估了中央的決心，就諗住有呢個佔領行動，就諗住中央可以讓步，但是呢其實今次中央就是非常之立場堅定的。咁你以為咩嗰啲咩公民提名啊，就簡直是一廂情願啦。咁佢繼續就講咯，佢都講咗兩句詩喎，佢就話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禁無花。 哇！係啦，呢兩句點解咧？ 佢就係話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佢就話唔係詩人咧對菊花咧情有獨鍾，而係咧因為一年 好笑嘅，你好笑嘅， 我諗到其他嘢先。 O、okay, K，、okay. 而係因為一年裡面咧菊花開咗之後咧就唔會再有其他花，就唔會再有欣賞嘅機會。佢真係話啦，嗱政改方案咧雖然就係要待住先啦，但其實咧邁向一步都真係都係啲老論調啦，邁向一步就好過原地踏步啦，咁樣。你迈得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但是呢你现在连一步都不迈出，那就是固步自封啦，即是一世都可能没有，不是代不代的问题、 即是今次你不迈中共的屎眼，以后都迈了这样。 是啊，这样是啊。 你迈得出第一步就可以迈 到第二步。 第三步那么步向这个悬崖跟着扑街死这样。 你就是意思是啊你今次望了菊花的话你下次还有得望。 他就还讲返话之前啊欧美那些国家都认为代主先是有撐他們代主先的、有撐到這件事、但你們都不理，那就只是為其實 人家都澄清了啦、人家澄清了說喂不是的沒有說過這些東西不要老屈我這 樣最後呢他就說不破不立就撥亂反正、咁佢就話其實咧，明眼人都睇得出，反對派咧一意孤行否決政改方案咧，都只不過為咗私心。咁點解話佢哋為咗私心咧？嗱，呢個我哋其實之前都有講喎，因為佢哋係靠民主揾飯食噶嘛。咁、如果香港已經有民主，咁佢哋咪冇飯食咯。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咧阻撓政改通過，咁佢所以先至咧會 keep 住有得爭取民主。 對於泛民呢個描述咧， 即係你唔否認啦。 我想他是考量之一啦，我又不敢說他完全是的， 都有少少咁嘅意味啊。但其實咧，對於中央而言咧，對於中共而言咧，政改過到咧就梗係即係最理想啦。但其實唔過咧都冇乜所謂喎。最重要咧係點樣咧收拾殘局，就係講翻究竟政改之後咧要點樣啦。咁如果政改之後咧，呢、這個社會咧一定會進一步撕裂，矛盾咧亦都會進一步惡化。但係咧反對派咧又冇達到奪權嘅目的喎，即係佢哋冇成功咁樣爭取更多話語權，就一定會繼續咁樣搞事啊，亦都會有人揚言咧會有出動更加多暴力啊武力嘅抗爭，咁更加亂嘅嘢咧就。可能咧會之後就更加會發生啦，係咁又會講翻之前嗰啲咩炸彈工場啊，又話驚香港會出現好似 ISIS 嗰啲咁嘅組織啊，即係呢啲講呢啲説話啦。咁佢最尾嗰段咧就話啦，咁事情咧已經發展咧去到即 係 物不至者則不反。佢就話事情唔發展到極點咧，就唔會走向反面嘅。佢話如果政改咧。 否決有啲有啲乜嘢好嘅意義咧，就係俾啲市民進一步睇清楚民主嘅真正嘅半腳石係邊個，邊個先係破壞法治嘅。喺呢個意義上面嚟講咧，政改雖然係否決，但係唔係香港嘅末日，而係重新出發。咁佢就話咧，如果中央咧把握呢個好好嘅機會啊，咁咧可以將嗰啲牛鬼蛇神拔起咧，咁就可以令香港咧就走回正軌。即係其實佢呢一個講咗咁耐，其實即係都叫你將啲泛民趕盡殺絕咁解，即係都係將呢一個成個香港民主進程失敗就歸咎於落泛民嗰度，然之後咧就話哦香港大咧，你就睇清楚邊啲人咧，即係阻住香港民主嘅發展啦，咁就嗱嗱臨咧將嗰啲人連根拔起啦，咁香港咧先至有救啦。 係啦，咁所有建制嘅報紙其實都係將個矛頭直指咗喺泛民嗰度啦，咁就冇就係、是、好少去睇咧，就係呢班建制派就集體離場嘅事嘅。咁包括新華社其實咧最初都係報導建制派離場呢件事啊，但係去到後面咧就隻字不提。咁可能咧發現咗呢件事實在太柒啦。 係咯，咁同埋佢哋嗰啲官媒，即係類似《環球時報》咁樣咧，佢哋就評論琴日嗰個立法會議個表決咧，都係以未取得三分二大多數地支持嚟咁樣嚟一個總結嘅啫。今日完全就冇提過建制派係離場啊嗰啲咁嘅蝦碌嘢啦。 係，咁因為其實可能真係太柒啦呢件事，所以咧大家都唔夠膽提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咧，即係呢班嘅建制派咧，當然喺呢件事上面都要負責任啦。咁即係琴日咧喺呢一個立法會嘅表決完之後咧，咁成一班建制派咧，即係冇去投票嘅建制派咧，都有去開一個記者會嘅，咁就係就住呢件事件係道歉啦。咁我哋冇片， 即係成班係冇投票走去，而家嚟講緊咩？點解？冇投票咁 系啦，我哋冇 听下喂吓， 睇下点讲。 冇 片 啊！哦，嗰个 唔紧要，咁唔紧要。咁因为其实咧，呢班建制派咧，其实冇投票嘅建制派议员咧，其实佢哋咧系有出钱咧喺各个唔同嘅报纸上面咧都有发表声明嘅。咁个声明咧，其实咧表面上就好似话要道歉咁样啦，但系实际上咧，佢嗰个声明都系主要系谴责建制派谴责泛民否决方案嘅。佢标题咧系话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强烈谴责反对派议员否决政改方案咁样。咁佢就其实咧头两段都系话喂呢一班嘅泛民议员咧就系、是、话喂政改要得到通过咧就需要得到全体议员嘅三分二支持，咁即系话咧只要有24票以上反对嘅话方案就会被否决噶啦，咁而家有28个议员否决咧，咁所以咧呢个方案本身已经冇办法通过噶啦，咁佢就认为咁佢哋就认为咧呢班泛民就必须要去承担否决普选阻碍香港民主进程嘅责任，咁佢哋亦都咧系非常之感谢广大市民啦喺过往20个月以嚟为政改方案所作出嘅努力。尤其是咧，過往兩日唔少支持政改方案嘅人咧，都有去立法會聲援，令到咧即係咁即係令到佢哋深深咁感動到啦， 感動咗佢。係 啦，咁但係咧，去到最終咧，呢一個反對派議員否決咗呢個方案，令到一人一票選特首嘅黃金機會令同佢哋擦身而過。咁佢哋咧亦都係同廣大市民一樣，都係痛心同埋失望嘅。咁而佢最後咧先至開始解釋點解佢哋唔去投票啦。咁就因為咧係即係都係解釋翻啦，係因為要去。因為劉皇發議員啦就身體抱恙，咁所以咧就未能夠及時趕回去會議廳嗰度，咁但係咧去到後面就可能因為溝通問題啦，就令到佢哋就係、是最後嗰個嘅方案都係否決咗嘅， 即係辛苦佢哋。 我想講信報嗰個社論咧，我覺得其實好壓抑喎，佢一開始有一句佢就話其實一場波輸咗咧就即係印證咗其實隊友咧係好重要嘅，即係佢一開波就係講即係你真係豬一樣的隊友咯，其實有冇咁多陰謀論？田北俊咪講咗俾你聽咯，琴日葉正咪又係講咗俾你聽咯，佢就話 田北俊嗰幅圖睇下，田北俊條嗰幅圖都幾串嘅，我覺得嗰幅圖喺 Facebook 嗰度出噶嘛，咁咪話嗰個咩啊？邊有咁多陰謀論啦、啊？跟住嗰句咩啊？ 主要咧係人蠢無藥醫， 跟住嗰幅圖咧就係隻豬仔嚟嘅， 加副眼鏡喎，都係 加副眼鏡 都幾 Q 啲嘅。 咁講翻建制派個聲明先，咁其實最後咧佢都有話到咧，佢哋係對於佢哋喺表決過程中嘅失誤咧係深感遺憾，並且咧係對一直支持方案嘅廣大市民深表歉意。 我覺得建制派其實依篇係份咁樣嘅登報紙俾錢嘅廣告聲明啦， 係經文聯包辦個經費係 嘛？係啊，咁我覺得真係辛苦。屌本身 二號份稿不是咁寫噶嘛，無啦啦要加插一段咩發叔事件 咁。係，其實佢個標題都係強烈譴責反對派議員否決方案噶嘛， 同埋 可能成段其實就係要譴責反對派嘅。 其同埋肯定會自己攞威噶嘛，一定會寫。你好似跟頭先我哋讀左報嗰啲社論咁啫嘛，佢哋會話喂如果佢哋冇咁樣缺席投票嘅話，跟住個比數就唔係咁一回事啦，係咪先？跟住就其實會寫話喂肯我。這個民意趨向我們就已經跟了民意去投，但是這些不知好歹的泛民呢 就投反對票一定是用這種通去寫的嘛，現在整段沒有 Q 了，只可以說你泛民正仆街，只可以說這個 就 會自己歸宿 擺咗法叔上台嘛，即係法叔變咗 係講下阿劉皇叔咁樣，都係佢啦。 唔係佢仲有乜嘢解釋啫？屌，你仲有乜可以解釋？而且泛民嗰啲，即係泛民嗰啲都異常咁高興啦，係咪先？而且有啲就我見到有黃碧雲有個，我真係好想講一講呢個。喂，黃碧雲佢琴日可以出個 statement， 咁啊攞阿鬱敏教主張相就去 share 出嚟啦，跟住咧加一句鬱敏一。一时扮泛民，一时又手起刀落打散泛民，居心何测？我屌老母啦！几捻时系泛民？所以我日内头先讲错咗，我真系要严正纠正你啊！ 佢篇文系咁写噶嘛？ 你要补翻一句啊嘛？冇捻人系冇捻人同你系泛民啊！而家我哋都要同本土派呢个字眼搞清楚啊，大佬系咪先？你琴日都有听大亨讲噶啦？ 唔系，迟啲变咗就会变咗本土泛民啦，会变咗本土。派啊，議員啊，本土民主派啊， 唔係，我覺得嗰個真泛民、假泛民真係會出現。你睇 一定會啊！ 你睇嗰、那個 本土假本土， 你真係冇啦！真係講大亨就你話我擦鞋都好啦，佢自己形容自己啊，神機妙算啊，咁佢咪係咯嚇？咁你睇下，喂，你睇啲蘋果社論、明報社論都係講緊，喂，依、這個港獨思潮泛起，係、真係好恐怖噶、大家。如果唔想有依啲咁嘅恐怖事情，咁點啊？咁啊，繼續做泛民啦，即係咁樣上係。喂，咁意思係話。佢亦都會喺頭先講嗰啲蘋果明報之類嗰啲社論，亦都會講民主派啊，依啲咁嘅泛民啊，就會攞依啲本土議題嚟做啊，或者甚至乎叫做收割依啲惡果啊咁講。咁意思就係話，佢哋就會用依啲本土議題啦，佢哋會加喺自己身上咧，所謂本土派。所以個所謂真本土、假本土依啲咁嘅所謂。辯論呢或者這些互相指罵呢就真的會出現的，我真的很想教他還會變成本土的東西。 是 啊那其實呢即很多的傳媒即是蘋果，其實蘋果和明報呢、其實呢都是有去講一些陰謀論，就著這個、即 全體 的建制派離場這件事都有做一些陰謀論、那他呢蘋果做一篇報道就是說驚港震驚陰謀論滿天飛，那他就即就著泛民、建制派全部離場這件事呢、就是 做出一個陰謀論 的演說樣啦。其實呢他就有整了五個講法出來的，一方面就是說即中央呢就藉此是要整頓港澳班子，就是說呢就希望透過這個的 建制派去離開呢，就是令到一些不喜歡的人就可以借機就是問責這樣，就令到一些呢可以將習近平不喜歡的人就放在一邊削弱他們的權力這樣啦。另外呢就是說北京的方面就希望就留會就推延呢個政改政改表決，就希望可以叫票。咁、因為咧，如果留咗會嘅話，就要等一個禮拜啊嘛。就希望咧，可以等到呢一個禮拜時間咧，就叫呢泛民嘅票，就令到政改通過嘅機會就大咗啦。咁另外再講法就係話，即係上頭命令就一票都不能少。就係話發出呢票咧好重要嘅，要全體42票齊曬先至可以一齊投票。但結果咧、就得個吉就適得其反啦，就反而得翻八票咁樣。仲有講法就係話咧，即係 吹雞，田不種懶你。 咁可能咧就係 即係我哋嘅私怨話佢哋， 即係可能佢哋自己即係建制派建豐同埋田北俊之間咧就有一啲嘅不和嘅因素啦，所以就令到咧田北俊咧就繼續坐咗喺度投票咁樣啦，就 有私怨啊 嘛。唔係田北俊有個講法嘅，佢有個回應嘅，佢就話點解咧要等埋阿劉皇發嗰一票咧？佢一票佢有佢一票都係過唔到㗎，唔喺度又過唔到，喺度又過唔到。咁如果佢話田北俊即係如果我啊。如果我田北俊就遲了嚟，咁咧係咪會等埋田北俊啊？咁樣即係 梗係唔會啦。 係佢又話明明 WhatsApp 嗰個群組咧，WhatsApp 嗰個 group 就。 個 group 咧就講好咗，唔係佢就佢哋搬龍門，明明講咗咧五點半五點表決嘅，突然之間咧就改咗12:30，即係突然之間走咗，又唔知咩原因。佢話咧建制派嘅領導咧應該喺呢件上呢件事上面咧溝通同埋處理得更加好，即係其實我哋都可以話翻佢，佢哋之前冇中意話泛民嗰啲內部唔團結嘅分裂嘅，咁我哋可以話翻佢。 唔係，但係田北俊可能冇入另一個 group 咧，佢唔撚知。即係我哋討論，我哋應該琴日 大香港啊， 琴日大香港討論嗰啲問題啊，屌你唔好以為你唔好以為有啲 group 一定個個 group 都有你啫嘛，田生，即係你靚仔， 即係可能建制派有小圈子 group 咁樣，咁就係即係因為佢哋同田北俊不和，咁所以咧第二個 group 咧就係冇 at 田北俊嘅， 即係佢諗住 再講田北俊。 佢諗住嗱，蔣麗雲應該個個 group 都有噶啦，咁樣冇理由蔣麗雲 match 我入去噶嘛，即係冇撚理由噶咁樣呢個世界。有時啲嘢唔一定係咁嘅，咁樣咁做點啊？諗咩啫？ 不過覺得係咧，講埋一齊嘅。 咁另外咧，其實咧，阿明報咧都係去猜測點解成班建制派離開嘅。咁佢就認為咧，喂，原來咧可能就係因為佢當時咧建制派就以為中共咧就已經叫夠票啦，叫夠四票啦，咁所以咧一票都不能少。咁於是咧，佢就等埋劉皇叔一齊咧投票，佢先至可以係通過咗政改方案嘅。但係點知咧，喂，原來全部泛民都係投贊成票嘅喎。咁所以咧就可以就得個吉啦，咁就 全部泛民都投否決， 全部 民主派啦，你就 全部民主派都否決喎， 呢個真係 叫唔到票喎。 結論咧就係其實冇乜結論嘅，但係都夾硬俾個結論佢，就係車工好靚咯，個年頭咪走去求我張籤話唔好咁貪心，而家咪得個吉嘅，咁唔好咁貪心啦，係咯，唔好咁貪心啦，而家就真係輸得好樣衰啊！即係其實又唔係話贏嘅，根本事呢件事又冇人贏嘅，咁但係你哋個結果。我做出嚟就好样衰啦！ 即系佢哋应该系政改之前走去车工嗰度拜多次，你觉得？ 唔系 应该系咁，跟住阿麒麟入咗嚟，麒麟入嚟撞推嘢。 系咪拜多啲神咧？拜多神嗰个字有神秘啊！系啊，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啦。 好啊。 OK。